고민. 这边可以吗？那这边你觉得如何？好的。来，我帮你脱下。要记得常来。嗯？你要问什么呢？没关系啊，你说。不好意思，我没有那种服务。没关系，只是觉得有点突然而已。那个，其实我也注意你很久了。每天看你路过，都希望你能进来店里。离开市区后搬来住，有时还挺寂寞的呢。就当作是我们之间的秘密，但不要告诉任何人哦，好吗？没关系的，反正今天也没什么客人。你等我一下。这样你会不会放心一点？别在意，你都来了。没事没事，你先坐着就好。不用道歉啊，你不是想要我做些特别服务吗？是我自己决定的。那你现在想怎么做呢？实在拿你没办法，就用姐姐的方式帮你服务吧。没事，没关系的。你继续坐着。只是想不到这么年轻，就这么精力旺盛啦。还真有勇气问。我就喜欢像你这样的老实人。来。说说看，你喜欢姐姐哪一点？应该不只是漂亮吧？哦，胸部。刚刚在剪头发时就察觉你一直在偷瞄我胸部呢。想要摸吗？觉得看起来如何？喜欢吗？别害羞，来，把你的手放上来。你的大腿让姐姐坐一下。 喜欢这样的姐姐吗？不准说出去哦，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。那我要开始了。感觉肉棒已经立起来了，你忍多久了？是不是很兴奋？第一次有人帮你打手枪吧？来，把上衣脱了吧。哦，肉棒摸起来感觉已经硬了，好厉害啊！感觉比刚刚更硬了，好厉害呢。哇，不得了，这形状姐姐喜欢。要进入重点咯，舒服吗？真有精神。真是一个好肉棒呢，嗯，真棒，被姐姐握着肉棒，很开心吧？舒不舒服呢？真的是挺大的，果然年轻真好。哎呀哎呀，已经射了呢，还射了不少，还以为可以再多玩一下。不用跟姐姐道歉哦，来，帮你清理一下，不然这样就是浪费呢。好难啊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不用道歉，因为接下来是惩罚，只要再让姐姐多玩一下，再忍耐一下下哦，要加油哦，再忍忍哦，这次用姐姐的胸部把肉棒夹着，你觉得如何？怎么样？舒服吗？ 你说我看起来像天使，我倒觉得我快变恶魔了呢。来了，很舒服吧？说看看我哪里厉害。你比较厉害吧，刚刚已经试了这么多，现在还可以这么硬，还这么有精神。来，这次要继续用手咯，你要更加努力。加油，加油。看你忍耐的样子，真是可爱。你这么努力的样子，姐姐都看见了。整累了，你会为姐姐说很多吗？想出来就出来啊！快要出来了吗？全部都给我吧！ 这也太多，真厉害！ 奖励就是 用嘴巴 把它清干净。我说你哦，差不多该结束咯。服务还满意吗？那今日的服务就到此为止了。嗯？好事？主要看你之后会不会常来看我了。记得这是姐姐和你之间的秘密哦，以后要常来关照哦。那下次见。